灰姐白了一眼橱窗。那怕什么，只要你老公喜欢。郝依依上前一步，挽住朱棣的胳膊。朱棣有点别扭，从后腰一直僵到了脖子。他心里并不十分亲近郝依依，他不喜欢过于自信的人，尤其是女性。郝依依不仅自信，而且还年轻，光彩夺目，让朱棣缺乏安全感。可是朱棣并没有躲闪，任由那只细嫩的胳膊缠住自己。半个月工资呢？买双鞋给臭男人穿？灰姐的嗓门又粗又大，郝依依的乖巧声音天差地别。灰姐，你怎么跟我妈似的，情义无价呢？买，我出钱。郝依依边说边把朱棣往店里拉，朱棣则在地板上生了根，死活不迈步，死活也不出声，浑身的枝杈被郝依依扯得瑟瑟发抖。耶，真大方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真出钱？灰姐抓住朱棣的另一只胳膊，暗中跟郝依依拔河。朱棣被两个人撕扯着，心里反倒踏实了，他悄悄地把重心放在灰姐这一边。郝依依一不敌二，却又不好意思立刻放开朱棣，一本正经地说，当然，我没开玩笑。哇塞，朱棣，你遇上金主了？灰姐兴奋地瞪大眼睛，用力地摇晃着朱棣的胳膊。我说，不如给现金吧，给人渣花那么多钱，真是不值得，而且买了也穿不了几天，太浪费了。朱棣的心脏猛地一抽，他狠命地甩开左右的两只胳膊，歇斯底里地叫道，我买得起，可我不想买，我不要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朱棣的眼泪嗖嗖地往下流。灰姐和郝依依猝不及防，无措地站着，不敢碰朱棣。有不少路人探头张望，还好并没人驻足。国贸大厦里的人都是步履匆匆，看热闹都舍不得停住步子。朱棣缓过劲儿来，抹了抹腮帮子上的泪珠，两颊已是火烧火燎的。他低着头难为情地说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。灰姐和郝依依交换了一个眼色，两只胳膊又上来了，一左一右缠住朱棣。灰姐亮开嗓门，哎，我妹今天不痛快，走，咱们吃好吃的去。吃完好吃的，我们去玩好玩的。郝依依补充道。朱棣的脚跟离了地，被左右两只胳膊连根拔起，两眼泪汪汪的，像个饱受委屈的小女孩，终于有人要给她撑腰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郝依依所说的好玩的，其实就是夜店。朱棣并不太喜欢夜店，一群人在黑暗中围着几只骰子声嘶力竭，或者在分不清谁的汗水里群魔乱舞，都让他觉得恶心。朱棣心中最理想的社交是穿得美丽典雅，坐在灯光柔和的高级餐厅里， 伴着爵士乐品红酒。哦，功夫茶也可以，但音乐要换成江南丝竹。聊天是窃窃私语的，不需要粗声大气，只有窃窃私语才能够说到对方心里去。尽管朱棣并没有喝过几次功夫茶，红酒、爵士乐的高级餐厅更是只在想象中发生过，但他宁可在想象中美好，也不肯在实际中凑合。可是他不好意思驳郝依依的面子，也不想破坏辉姐的情绪。辉姐并不反对去夜店，这让朱棣有些意外。按照辉姐的年纪，似乎应该比朱棣更加排斥夜店的。辉姐最近带给朱棣不少意外，比如辉姐是别人的小三儿，而且做了快20年了。朱棣同情辉姐，可是又有些痛心，似乎交友不慎，信任错了人，又有些愤愤不平。这样一个身宽体胖、粗声大气的中年妇女，也能做上谁的情人？只有她朱棣才是真正没人要的。辉姐情绪高涨，在舞池里跟着一群花花绿绿的小孩子扭动，动作丑陋不堪，像是一只在蚂蚁堆里挣扎的大肉虫子，让朱棣的脸上一阵阵的发烧。可是辉姐自己并不在乎，完全陶醉其中。她刚刚喝掉了2瓶啤酒，前襟上还残留着一点啤酒沫子。朱棣突然想起母亲常说的胡同里的人，却也变成了国贸里的人，现在又变成夜店里的人了。胡同里的人是会72变的，而他呢，永远就只有一种变化，变成一棵不会说话也不能动弹的植物。所以他成不了辉姐的好朋友，郝依依才有可能。郝依依也会72变，2天前还和辉姐剑拔弩张，如今又是亲密无间了。一只蓝色的高脚杯突然出现在朱棣眼前，遮住扭动腰肢的辉姐。杯子并不是蓝色的，里面的饮料是蓝色的，蓝得晶莹剔透，里面浸泡的冰块闪烁着宝石的光泽。郝依依清澈甜美的声音随之而来，蓝色夏威夷好喝极了。朱棣接过杯子，犹豫要不要喝，杯子里的液体实在太精美，不像是饮料，倒像是珠宝。郝依依的手里也有一杯，向着朱棣举了举，朱棣用嘴轻轻地抿了一点儿，啊，清凉甜美，却隐藏着烈焰的激情。他赶快把杯子从嘴边挪开，他本来就不喜欢喝酒，即便在他那完美的想象中也曾有一杯红酒，其实是不必喝的。郝依依满脸歉意地说，对不起，辉姐都告诉我了。嗯，没什么。朱棣连连摇头，不想让郝依依继续说下去。他并不知道辉姐到底告诉了郝依依什么，也不知道是何时告诉的，也许是趁着他去厕所的功夫，也许是在舞池里跳舞的时候。两个女人永远都能够找到八卦另外一个女人的机会。朱棣心中隐隐发堵，后悔为什么要到夜店里来， 让别人欣赏自己的走投无路。 朱迪姐，我敬你一杯。 郝依依举起酒杯。 啊，我不喜欢喝酒。 朱迪抱歉地垂下眼皮，他并不善于拒绝别人，可此刻实在没有敷衍的兴致。 我也不喜欢喝酒，不过如果有了更让我不喜欢的事情，那么我就宁可喝酒。 郝依依也抿了一口蓝色的液体，眼睛里闪过一丝年轻女子特有的轻浮。朱迪心中反感，不禁反问道， 借酒浇愁不是逃避吗？ 那可未必，有时候酒精反而能够让你更认真的思考。郝依依俏皮地眨眨眼睛，只有不成熟的人才会把酒当成逃避的工具。朱迪有点恼火，口气还是委婉的， 哼，这是哪家的道理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。 哎，这是每个成年人都该明白的道理。郝依依又朝朱迪做了个鬼脸，像是诚心挑衅似的。 为什么法律不允许小孩子喝酒，却允许大人喝酒？当然，心智不成熟的大人除外。 郝依依一扬头，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。朱迪像是被施了魔法，也举杯一饮而尽。 啊，一股烈焰顺着食道流进了胃里。 朱迪顿时一阵委屈， 嗯，怎么真的赌气喝了呢？这算是赢了还是输了？ 可神奇的事情就在瞬间发生了，一股热浪在他体内迅速蔓延，酒吧里原本污浊的空气突然清新了，震耳的音乐也变得动听了。 你看漂亮吗？ 郝依依举起酒杯盯着看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线。朱迪也去看自己手中的杯子，蓝色的液体消失了，留下了几块碎冰，悠然闪烁着。朱迪不屑道， 有什么好看，喝剩下的冰碴子。 唉，就像男人眼里的女人，男人都一样，一开始他们都说会为你付出一切，可是到了后来呢，就把你当成垃圾。 我可不这么觉得。 朱迪表示反对，他的身体正无比轻松，肆无忌惮，他都不记得自己曾经这么轻松过。 我认为这因人而异，和性别无关。在世界上总有懂得珍惜的人，只看你运气好不好，能不能碰上。 你碰上了？ 嗯，我没碰上，不代表他们不存在。 朱迪提高了音量，郝依依是在揭他的伤疤。反正我没碰上。郝依依耸了耸肩，玩世不恭地自言自语，谁要是以为能够碰上，呵呵，也是够幼稚的。 你碰不上不代表别人碰不上。 朱迪彻底被郝依依激怒了。郝依依不仅在揭他的伤疤，还在摧毁他心中的完美梦想。他现在就只剩梦想了。 嗯，你碰不上 也许应该找一找你自己的原因。 嗯，我怎么了？郝依依也把眼睛瞪圆了。 你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你男朋友那么爱你，那么珍惜你，可你不稀罕，你要找一个比他更好的。爱情是交易的筹码吗？或者你只是烦了腻了，想换换口味？90后都很没有耐心吧，很喜欢冒险，喜欢尝鲜，喜欢刺激。哦，抱歉，我说错了，这大概跟90后没有关系，90后都有这样的，看谁能碰上，谁碰上谁倒霉。 朱迪越说越起劲儿，像是一下子卸掉了背了多年的重担，通体畅快无比，轻飘飘的，像是要飞起来了。 啊，真遗憾，让你碰上了。 郝依依扬了扬眉毛，不屑的侧目看向舞池。 就知道怪别人无情，不知道怪自己无聊。 啪的一声巨响，高脚杯砸在地板上，碎冰和玻璃碴子四散迸溅。朱迪看着杯子的残骸发呆，就像他并不知道杯子是被他重重摔下去的。朱迪突然放声大哭，哭声震天动地，所有人都看向他。郝依依也愕然地看着朱迪，朱迪也知道自己小题大做，可是一旦哭起来就再也止不住了。 哼，随便吧，这不是夜店吗？难道不是常有人发酒疯吗？用得着都用惊讶和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吗？ 朱迪很想告诉大家，其实他并不觉得痛苦，反而非常痛快，正因为痛快才实在舍不得停止哭泣。辉姐从人群中挤出来，一把搂住朱迪，朱迪的眼泪反而更加汹涌。辉姐转身和郝依依急赤白脸的争吵，可是朱迪听不清，一切都被自己的哭声盖过了。他想起小时候受了别人的欺负，盼着妈妈也能够像别人那样领着他去别人家理论，可是那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。朱迪紧紧抓住辉姐的衣襟，更纵情地哭起来。郝依依愤然地走出了夜店，辉姐扶着朱迪也往外走，借着人群为郝依依分开的道路。当然并不是为了跟上郝依依，他们这就跟他分道扬镳了。朱迪还在哭，哭着看郝依依拉开酒吧大门。朱迪和辉姐终于也走出大门，朱迪又看见郝依依已经到了马路对面，脸色铁青着拦出租车。朱迪心里安稳了一些，隔着这么宽的一条马路，车水马龙的。突然马路对面传来一声刺耳的刹车声，一辆疾驰的黑色面包车猛刹住车，车上冲下三个男人，瞬间抓住了郝依依。郝依依只发出了半声尖叫，嘴像是被人堵住了。不过两三秒的功夫，黑色面包车猛然启动，轮胎和地面再次摩擦出了刺耳的声音。依依，依依！辉姐放开朱迪，高声叫着朝马路对面奔跑。但是黑色面包车已如离弦之箭，疾驰着远去了。